的家。 讲文明树新风，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迷幻时空，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UFO 打哪儿来？ 恐龙为何灭绝？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您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迷幻时空，时空， 时空，你着迷了吗？ 清东陵是我国的重点保护文物，它是我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最重要的帝王后妃的陵墓群，也是中国现存的规模最大、体系最完整的古代帝陵建筑。但是如此重要的文物却在1928年遭受了一次巨大的浩劫。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走进今天的迷幻时空，我是主持人韩涛。今天我会为您来讲述清东陵被盗之谜。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它让我们取之不竭。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穿越时空，探秘寻宝，历史之谜。 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代的帝王陵寝，从建陵年代和地理位置可分为清初关外三陵、清东陵和清西陵三个陵区。关外三陵都在辽宁，是安葬着清太祖努尔哈赤先辈的永陵，安葬着努尔哈赤和皇后叶赫那拉氏的福陵，和安葬着清太宗皇太极与孝端文皇后的昭陵。清西陵是雍正所建，雍正得位不正，死后不敢葬在父亲的康熙身边，就在北京西南方120公里、河北省易县城西15公里的永宁山下另建陵区，与原有的东陵相对而成西陵。这里埋葬着雍正、嘉庆、道光、光绪四位皇帝以及他们的后妃、弟兄、公主、阿哥等80人。清东陵位于河北省遵化县西北部马兰峪的昌瑞山南麓，西距北京市区125公里，是中国现存的建设规模最大、体系最完整的古代帝陵建筑。清东陵埋葬着顺治、康熙、乾隆、咸丰和同治等5位皇帝，以及慈安、慈禧等14位皇后和136位妃嫔，面积达78平方公里。清朝的历史有漫长的268年，经过2个多世纪的搜刮，统治者积累起了无尽的财宝，帝王们生前穷奢极欲，死后更是把大量的稀世珍宝埋进了自己的坟墓，期待在另一个世界继续享用。金碧辉煌、美轮美奂的帝王殿，其实就是人民遭受残酷压榨和掠夺的证明，也是封建罪恶的集中见证。但是另外一方面，耗费数不清的财富和人类智慧的帝王陵，也是全民族的历史文化遗产，具有着不可再生的极高的价值。 对他们的破坏和劫掠是对国家、民族乃至人类历史文化的严重的罪行。清东陵之所以比其他两个陵区出名的多，不仅仅是因为康熙、乾隆和慈禧太后这三位清史上名头最大的帝后埋葬在这里，更多的是因为清东陵在民国时期发生了被盗掘的大案。1986年，西安电影制片厂曾专门拍摄了一部叫做《东陵大盗》的电影，详细描述了这桩发生在1928年7月的民国大案。这部电影巨大的传播力让民众对这个个案的作案人军阀孙殿英耳熟能详。我们要问的是，这么一个巨大宝库，在民国乱世保护不力的情况下，孙殿英动手之前难道就没有别人觊觎和动手吗？孙殿英自己对这种丧心病狂的罪行有什么辩解和说道吗？在孙殿英盗陵之后，还有别人对清东陵下过手吗？回答很明确，在孙殿英动手之前，早已有人对这座宝库跃跃欲试。孙殿英本人当然不会说我就是财迷心窍所以盗墓，他自有一番振振有词甚至大义凛然的辩护。在孙殿英之后，清东陵不但没有得到妥善保护，反而在1945年年底又遭受了一次更加巨大的浩劫。 它是我国现存规模最大、体系最完整的古代王陵建筑，它是世界上著名的历史文化遗产，但是它却屡次遭受盗掘，而其中最恶劣的东陵大盗就是孙殿英。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清东陵被盗之谜。 其实在清朝没有灭亡的时候，清东陵是戒备非常森严的地方。按照清王朝的规定，凡皇帝陵保护人员设总管一名、议长两名、骁骑校两名、张京16名、甲兵80名左右。这些官兵每月分成8班，每班有张京2名、甲兵10名，昼夜巡逻。到光绪朝的中期，驻扎在清东陵的八旗兵总兵力达到1100多名。除此之外，设在马栏关的绿营是专门保护东陵陵区安全的军队。雍正元年下辖3个营，随着陵寝的不断增建，到嘉庆5年，马栏镇已经下辖8个营，人数由原来的600名扩展到1000余名。到了光绪9年，人数猛增至3157名。除了紫禁城，皇家陵区可称得上是第一禁区。许多保护皇陵的法令规定都明文载入了大清律中，比如法令中有车马过陵者及守陵官民入陵者百步外下马，违者以大不敬论，杖100。数诸关系山陵阴户，盗砍与取土、取石、开窑、放火者，居于山陵有伤，亦大不敬也。不论坚守常人，为首者斩，为从者充军。从法令上我们可以看出，敢对皇陵大不敬或者实施破坏的，惩处是非常残酷的。在这种严密的护卫下，直到溥仪退位、清朝灭亡的时候，整个清东陵尽管也有小范围的失火、砍伐和偷盗等现象，但要想钻到墓里去劈开棺材偷宝贝，绝对是痴人说梦。清帝退位之后，根据优待条件中的有关条款，清东陵的护陵人员机构仍然沿袭清朝的制度，属于皇族私产的清东陵按照一体保护的规定，设有护陵大臣驻守着8旗陵户，宗人府、礼工部等机构分别继续承担着陵区的各项事务。然而清朝已垮，昔日的神圣禁地再也难以维持那份尊严了。按退位优待条件，民国政府每年拨发白银400万两供清室支配，但由于民国政府的拖欠以及溥仪小朝廷的挥霍，用于东陵各机构人员的俸银俸米首先减半支付，勉强维持到1914年， 守陵人员以没有饷银，急需解决齐民生活困难为由，推举护陵大臣抱请溥仪准予开垦陵区的土地，用以维持生计。此后对东陵土地和陵墓的破坏逐渐升级。1921年直隶省当局直接插手了盗伐陵区树木，建立了所谓的东荒垦殖局，东陵界内的土地及树木开始受到大规模的人为毁坏。在短短的十余年中，东陵区原前圈后龙的遗树和海树被盗伐一空，当年群松苍翠的万顷青山到1928年已经变成了灼灼荒山，东陵环境遭到了空前的摧毁。更为严重的是，把持着北洋政府的张作霖奉系军阀溃败，北洋军阀到来之时，东陵处于无人过问和管理的真空状态。东陵的地面建筑被各路军阀和当地土匪盗劫拆毁，先是各殿宇所有的铜制装潢，如铜钉、铜字等全部被盗，继而各殿的隔扇、槛框、窗棂等被盗拆一空。身为护陵大臣的玉鹏见时局如此混乱，也不再尽心守护，开始串通监护人员，将各陵隆恩殿前月台上陈设的大型鼎炉、铜鹤、铜鹿等拆运偷售，中饱私囊。当地居民见护陵大臣都坚守自盗，更认为陵寝里的东西可以自由地取夺，于是纷纷地涌进了陵区，拆毁殿庭，肆意盗卖。期间有一伙盗贼趁着混乱，竟然掘开了惠妃陵寝，进入地宫抛棺扬尸，盗走了大量的珍宝。有了这个开头，清东陵就好比一块敞开放置的大肥肉，众多军匪强盗瞪着血红的眼睛垂涎欲滴，东陵浩劫已经只是时间迟早的问题了。孙殿英之前着手盗掘清东陵的是马福田和王绍义。马福田原来就是土匪，纠集一帮人靠绑票过日子。1927年马福田接受招安，带着600多人的土匪队伍加入了奉系军阀，摇身一变成了团长。王绍义早年当过修木工匠，从20岁起加入了匪帮，后来成为马福田的亲信参谋。1928年6月在北伐军的打击下，马福田见奉系军阀大势已去，便将他的人马拉上山，重新当起了土匪，在老家马兰峪打家劫舍。他一边干了几起抢夺钱财而且火烧十几家商铺的小生意，一边派人潜入东陵打探动静，看看有没有盗掘的可能。盗掘东陵是他藏在心中多年的梦。这时候正是奉军退走而北伐军还未到来，东陵没有一兵一卒看护的真空时间。于是他大喜过望，立即意识到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绝好时机。马福田立即率领着众土匪开进了东陵，开始实现他的多年愿望。在短短的几天时间里，东陵地面残存的所有值钱的东西，以及黄花山中的几座皇家墓葬，几乎被他们洗劫一空。就在马福田对东陵内帝后的陵寝正要下手之际，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孙殿英登场了。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它让我们去之不竭。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穿越时空，探秘寻宝，历史之谜。 欢迎回来，这里仍然是迷幻时空，我是主持人韩涛，继续为您讲述清东陵被盗之谜。孙殿英因为出过天花而得了外号孙大麻子，他小时候父亲又被奇人所害，生活贫苦，母亲对孙殿英特别溺爱，从小养成了无法无天的习惯，长大一点就天天混在赌场，还练就了任何麻将牌他拿手一摸就知是什么牌的绝活。后来从事鸦片的贩运，便加入了河南西部的民间组织庙会道， 凭着过人的机灵逐渐混到了庙会道的头目，同时他也因为贩运鸦片挣下了不少钱。1922年，秀才将军吴佩孚在洛阳时严令捉拿孙殿英这个大毒贩，他在洛阳不能立足，就逃往陕州，也就是现在的三门峡附近。后来孙殿英纠集了一批土匪、赌棍、烟贩等组成队伍，称霸一方。为了谋取更大的势力，孙殿英先后投奔过国民军军长叶权、山东王张宗昌等人，受到同是土匪出身的张宗昌的赏识。1926年春，张宗昌与李景林合力向国民军反攻，孙殿英率部袭击了国民军第三军所属徐永昌部，为张宗昌立下了显赫战功。当直鲁联军在北伐军打击下节节败退之际，善于见风使舵的孙殿英又投靠了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团总指挥的徐源泉，孙殿英任第十二军的军长。孙殿英摇身一变成为了国民革命军的军官，并且在1928年的初夏驻扎在蓟县马伸桥，而这个地方和清东陵仅有一山之隔。由于孙殿英的队伍是不属于国民党正规军的杂牌军，所以他们的粮饷被长期的拖欠克扣，以至于官兵半年没有发饷，军心浮动，常有开小差的事情发生。如若再不拨粮款，甚至有兵变的危险。在这种严峻的形势前，孙殿英筹断了肠子，近在咫尺的大宝库清东陵就进入了他的视野。即使不缺钱，只要有机会，孙殿英也不会放过东陵宝藏，何况现在正缺钱呢？不过现在他毕竟是有人管的民国军官，而不是绿林游匪，不能说干就干。于是他找到了上司军团总指挥徐源泉，向徐源泉屡屡催降，徐源泉也没有办法，只能说些空话拖延。孙殿英越催越紧，徐源泉不胜其烦，终于孙殿英摊了牌，说粮饷久不发放，士兵已苦不堪言，有人建议掘开清东陵，用陵内的珍宝充当军饷渡过难关。徐源泉闻听之后吃惊不已，但是也怦然心动，他知道如果真这么干，这个孙大麻子就不用再像他催命一样的催军饷，更重要的是财宝肯定少不了他的一份。于是徐元前哼哼哈哈不表明态度，孙殿英知道他并不反对，立即召集手下的师长谋划了起来。这样前面我们提到的马福田、王绍义企图盗宝，正好成为了孙殿英进入东陵的绝妙借口。他马上命令手下师长谭文江以剿匪的名义向马福田发起了进攻，两方在马兰峪镇展开了激战，马福田部被击溃，马王两人眼巴巴看着吃不到嘴的东陵宝藏含恨而走。随即孙殿英以搜索敌人、检查武器为名，名正言顺地开进了清东陵。接着他四处张贴十几张告示，宣布为保护东陵安全，要在陵区举行军事演习，陵区将全面封闭。在以军事演习为名的掩盖下，陵区严密封锁，震惊中外的诈陵盗宝开始了。 它是我国现存规模最大、体系最完整的古代王陵建筑，它是世界上著名的历史文化遗产，但是它却屡次遭受盗掘，而其中最恶劣的东陵大盗就是孙殿英。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清东陵被盗之谜。 孙殿英首先看中的当然是慈禧太后的定东陵，一是因为慈禧太后的穷奢极侈在王朝帝后当中最为突出，她的陵寝必然豪华万状；二是慈禧太后的安葬时间很近，下葬的情况民间还有线索，进入地宫比其他的陵墓要容易。7月4日首先开掘慈禧的定东陵，工兵营在陵寝各处连续挖了2天2夜，都没有找到地宫的入口。 孙殿英派人把当地的地保找了来，地保听说是要为道皇陵当参谋，顿时吓得脸色蜡黄。但是呢，地保惹不起这个军长，只好说自己也不知道地宫的入口，但是老旗人也许知道。孙殿英感到有理，他立即派人找来了五六个老旗人，这些老人也不知道入口，孙殿英还以为他们是不肯说出秘密，开始还好言哄劝，然后就用鞭子抽，烙铁烙。老人哪经得起这样的折磨，不到半天功夫就死去两位。有一个实在受不了了，说出了有一个姜石匠曾经参加过修筑陵墓，兴许他还能记得进入地宫的位置。为了不让外人知道地宫的入口，古时候修筑皇陵最后一道工程的工匠往往都会在竣工时被埋在地下，以求秘密永不外泄。而这位姜石匠实在命大，慈禧下葬的时候在工匠当中挑出了81人留下做最后封闭墓道，并且告诉石匠们可以从另一个事先挖好的洞口出去。工匠们立即知道死期将至，既然被选中干着最后一道工序，就别想再活着出去了。几天前乡里人给姜石匠带信儿，说他老婆给他生了个儿子，现在要他连儿子也没看一眼就死去，无论如何也不甘心。他在搬动石头时走神，脚下一滑，一块大石头砸在身上，当场就昏死了过去。当时正忙碌当中的监工以为姜石匠已经死了，怕玷污了寝宫，赶紧叫人拖出去扔到了荒山坡上。姜石匠醒来时发现自己并不在陵墓的空地上，又惊又喜，连滚带爬地跑回了家，就这样捡了一条命，而且保存了地宫入口的秘密。60出头的姜石匠突然被几个军人请到了东陵来，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孙殿英对他说，指点一下进入慈禧寝宫的墓道入口，就送你回去。不知道出于何种考虑，姜石匠就是一言不发。孙殿英百般引诱也不起作用，孙殿英火了，把桌子一拍，不说，把你儿子抓来，看老子不扒掉他几层皮。这招抓住了姜石匠最脆弱的地方，还没等士兵出门，他就一声哀嚎，竹筒倒豆子般吐露了秘密。在姜石匠的引导和炸药的千钧力量下，硝烟弥漫中，作为永久性工程的坚不可摧的定东陵敞开在了这群匪兵的面前。统治了中国半个世纪之久的慈禧太后的神秘陵寝大难临头。我们不必去描述地宫宝藏的繁盛和珍贵了，中国最顶尖的物质财富几乎都集中在那里。进入陵寝的士兵每人手上都拿着一只大手电筒，而在满是珍宝光芒的映射下，电筒的光全部都失去了作用，所有殉葬的宝物很快被一洗而空。匪兵又发疯般的刀劈斧砍，将慈禧的棺木打开，满棺的珍宝陪伴着这位面色如生的中国近代第一女强人。此时的慈禧太后不过是一具任人蹂躏的僵尸罢了，她的嘴里含着一颗巨大的夜明珠，据说正是这颗夜明珠致尸身不腐。士兵伸手去取，不料宝珠向喉咙滑去，于是几只粗黑的大手按住了慈禧的头颅，一只拳头击在她的脸上，咳咳的两声，慈禧满嘴的牙齿尽落，宝珠却未滚出。再是几根大手指粗鲁地掰开他的嘴，宝珠抠出时，他的脸颊也被撕破。截取棺内宝物的过程中，慈禧的尸骸被抛出棺外，脸朝下趴在泥水中，一只手反扭在身后。无尽宝藏展开在眼前，孙殿英规定先将宝物集中再分配，谁也不得私藏。但是在这旷世财富的强烈刺激下，人们哪里还能控制住自己？孙殿英咬牙切齿，下令谭文江向疯狂思抢的官兵们开枪扫射，尸体不断倒下，终于控制住了局面。然而还是有人将珠宝偷藏在内衣当中含在嘴中。盗掘完了慈禧的定东陵，